大家好，我是唐静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16集，明贤挖心。 你不要动，闭上眼静养，这里交给我们。 李应盘腿坐倒，无力地点点头。就在这时，三只白色猛虎跃入场中，咆哮着朝众人扑过来。唐剑余光一瞥，发现一个纤瘦的人影， 好像是北池会。 他不是重伤昏迷了吗？ 哼，藤川从阴雨那里请来魔气复活徒弟，结果却被北池挖心而死。 唐静三言两语将事情交代清楚，任谁看见藤川的下场都会道一声自作孽不可活，就不知道藤川泉下有知会不会后悔自己与虎谋皮了。没有阴阳师能同时召唤两只以上的式神，但北池慧能。她之所以被称为这一代的天才少女，正是因为她在阴阳术上的出色表现，但现在已经沦为阴雨傀儡的美貌少女，面无表情地操纵着三只式神，配合般若阵，意图将龙身他们困死在里面。正当众人一心破阵之时，唐静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 跟我来。” 明贤的身影随后跃入阵中，神色焦灼：“ 我知道阵法的缺陷，跟我来。” 你…… 唐静心头一震，惊疑不定，伸手去抓他，明贤却毫无防备，被他紧紧捏住胳膊。也只是微微蹙眉，没有反抗。 阴雨将魔气注入我的体内，但我还残存了一部分原来的意识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，趁我没有彻底丧失神智之前，快跟我出去。 唐静下意识与明贤走了两步，才想起转头去看其他人。也就是这短短的两步，让他忽然意识到明贤在自己心目中的特殊。曾经的唐静玩世不恭，游戏人间，万事万物都不必放在眼里心里，但明贤是个例外，他是唐静心头的一根刺，这根刺不致命，却时时刺入血肉，刺得他生疼。见唐静回头，龙神微微皱眉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形势紧急，余不悔没来得及多想，见唐静跟着对方走，他也赶紧跟在后面。明贤果然熟谙阵法，带着他们往院子其中的一间屋子走去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却没有般若和式神追上来。他们像是遇到了无形的障碍，在某处就停滞不前，只能原地的不断咆哮，怨毒地盯住他们。院子看起来不大，实则众人走了很久，李应都有点支撑不住了。余不悔见状，直接将他背起来。吴炳天虽然少了一条胳膊，但精神看着还不错，无需旁人扶住。 等等！ 龙神忽然出声，众人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。明贤突然吐了一大口血，血喷溅在他提着的灯笼上，连带烛火都暗淡了几分。 明贤！ 唐静大惊失色，正好搀住他软下的身体。或明或暗的烛火映照下，他忽然看见对方沾血的嘴角微微扬起，似乎扯出微笑的弧度。下一刻，唐静只觉胸口一痛，他低下头，明贤的手插入他的身体内，纸上鲜血淋漓，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，与刚才明贤喷出来的血混杂交错，分不清是谁的。变故发生在眨眼之间，等吴炳天和余不悔发现不对劲时，想要出手的时候，明贤的身影已经在原地消失，退出十数米外，手上还带出唐静的半块心。 心少了一半，人还能活吗？ 唐军， 唐静， 唐静， 耳边传来其他同伴的呼喊，但那些声音逐渐离唐静远去，他连自己倒在地上都不知道，只觉胸口传来剧痛，但痛楚之中又有丝丝凉意，像是刚被捂得滚烫的身体在寒冬腊月进入冰水之中。 还是着了道，那些云淡风轻统统喂了狗。 唐静自嘲地想，直到一只手指点在他的眉心，唐静略略清醒了一些，他睁开眼看见龙身在他面前。 我没事。 唐静张口又是一口血，但他勉强撑起身体。 所有结界是相连的，阴雨故意把我们引到一处又杀。 无需多说，其他人也都明白了，阴雨一直没有露面，用李应做诱饵让明贤出现，一切不过是为了做一个更大的陷阱，方便将他们一次性解决掉。话音方落，他周身就传来了天崩地裂的动静，地面寸寸碎裂，连带天空也开始变得通红，云层中电闪雷鸣，地砖升至半空，如围着飓风中心的漩涡飞速旋转，倏地又是一顿，锐利的棱角朝众人飞掠而来。原本站在不远处看着他的明贤身体则渐渐变得模糊。 那里是出口， 余不回，带他们出去。 龙山抛下一句话，身形一跃而起。龙山的速度实在是太快，快得在空中就与剑光融为一体，李应甚至来不及看清他到底做了什么，就见那些砖石碎片陡然停顿，须臾拧成一股潮水般涌向明贤，路开了。 走。 余不悔左手携起李应，右手拽住唐静，与吴炳天一道跟在龙神开出的路后面。明贤眯起眼，似没料到自己本欲将他们一锅端，却被龙神坏了好事。他手一挥，北池会从后面跃起飞来，带着般若与噬神扑向所有人中伤势最重的唐静和李应。余不悔再厉害，一手一个重伤员也不可能两者兼顾。李应感到一阵冰寒之意从后脑勺袭来，浓郁刺骨，甚至将他的脖梗也冻住，令他没有办法转头去看一眼。他的身体无比沉重，手脚根本抬不起来。李应知道这是魔物近身的威压的缘故。 换作平时，我肯定不会受影响，但现在我注定只能成为大家的累赘。 他咬咬牙，正想让余不悔放弃自己，就见唐静动作比所有人都快，旋身掠向后方，手掌翻覆之间，刺目光芒从指缝流泻出来，般若魔物也罢，噬神也罢，都被如有实质的光芒定住身形，嘶吼着灰飞烟灭。 唐俊， 唐静吐出了一大口血。李应错眼一看，那血竟隐隐泛着金光，他不由吓了一跳，唐静已经委顿倒下。李应并不知道唐静刚才用来杀敌的光芒是什么，但明贤却看得清清楚楚，古镜可辟邪，那是唐静的本体镜光，自己逼得他重伤无力，连本体都不得不用出来，也算是走投无路了。只有北池会不受唐静的光芒所伤，仅仅停止片刻又飞扑过来，目标正是毫无反抗之力的李应。余不悔及时出手拦在李应身前，与北池会在漩涡之中交上了手。 先带他们出去。 吴炳天听见了，但他现在只有一只手，不得已他咬咬牙把唐静背在背上，另一只手抓起李应。只见他带着两个人出去，但外面明贤正在等他们。 吴局长好辛苦啊。 细看之下，他这一笑只笑了一半，另外的一边脸却冷冰冰，面无表情。昏黄的灯光之下，笑脸的那一边眼睛好像也是红的。吴炳天被他笑得汗毛直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